跟住咧又以法嚟合呢個譬喻啦。爭妙覺明，亦惑二事。以以空明，則有空現；地水火風啊，各各發明，則各各現；欲區發明，則有區現。如果但係舉呢個譬喻而冇化合嘅話咧，就好難明白。所以咧，化係講咗呢一個迷人藝眼之後咧，就改呢個十方而來亦復而是呢個化嚟合呢個譬喻啊。咁其次咧，法又改呢個金同埋礦金礦同埋木灰嘅譬喻，講完之後咧，又以化合知法而來菩提涅槃亦復而是。根據這一種講法，這個文章的理論來講，而家講了虛空的譬喻，體非群上而不外之上發揮之後，亦應該改法來合二。所以許老法師說，這個經文是觀上而妄無可指示，又而虛花空花結為空果，呢三項經文咧，應該喺呢個真妙覺明啊呢一個下邊，應該調轉咗。係海老法師話，可能啊係當事人咧抄錯咗。呢個文義嚟講，應該係以呢個真妙覺明亦惑二事嚟合呢個虛空體非群相，而非群不拒之上發揮。法的法性也是这样，不是七弟的相，但是不拒这个七弟发挥随缘作用、哦、所以呢这样这个文字呢，然后连贯讲完这一段经文之后呢，然后呢讲这三行呢就结了、哦、那现在呢就先讲这里，僧妙觉明亦惑二事，就是说法嘅妙真心妙觉妙明嘅性咧，二类众性咧，亦系等于乜嘢啊？等于迷人艺眼呢一种譬喻。哦，其次咧系金木金矿木灰嘅譬喻咧，又知法菩提涅槃亦惑二事。刚刚是好了，真妙觉明体非七弟，所以不外七弟之上发挥、哦、亦等于什么？等于开空体非群上不拒之上发挥一样。但空呢是随日的，随空呢是随这个日的因缘呢，就有明暗七相出現啦。妙覺真明咧，佢睇非七大啊，但係有隨現嘅作用，所以能從業發現七大個相，所以話真妙覺明亦惑二事。哦，咁咧，根智法話以以空明，則有空現。以就係指富流羅，實際咧係以富流羅代表眾生。包括九法界众生都是这样，明是从这个业的意，明就是以空明，就是你以空的业就有空发现，你有地水火风的业就有地水火风发现，地水火风空五大法的发现，或者不同时发现，或者不同次发现，或者同时同次区发现、哦、譬如说九法界众生各个发现就各个现，五大的染净不同的果，菩萨发现呢，菩萨发明，菩萨从这个菩萨的业呢，发明是等于业、啊、从菩萨的业呢，就有菩萨的五大产生， 众生呢，从众生的业呢，就有众生的五谛，地水火风五谛产生。哦，嗱，这个菩萨是什么业啊？咁是净的空的业，所以呢就现这个虚空的身。阿罗汉呢，从这个无漏的空业呢，所以就证这个偏空的果。凡夫呢，从六种呢，六道的染的染呢，染的空间的业呢，就染无边的太虚空。又以地名呢，即是菩萨呢，从这个净色的业呢，就发现这个十部中染土。凡夫从这个染色的业呢，就发现有漏的秽土。阿罗汉呢，是从这个染而净的色的染呢，色就是等于地下，就发现方便有余土。又阿罗汉呢，是从这个无漏业呢，就发现神通妙用，水火风种种。阿罗汉的有没有水火风呢？有，但是用神通而显现的。所以有很多地方说身上出火，生下出水，生上出水，生下出火，就是神通的火。菩萨呢，菩萨从亦有漏亦无漏的业，就发现慈悲的方，智慧的水，三昧火。菩萨都有火，都有水，都有方，不是跟我们呢，我们火滚啊，火滚的时候就惨了。但菩萨的火不是三昧火。三昧火是什么？智慧火。这个呢，水呢就是智慧水，风呢是慈悲风。凡夫呢，从有漏的业就是什么？就发现打风咯，台风咯，水灾咯，火灾咯。天人见水呢，就等于漏利，可以行走的。人间见水是什么？可以饮的，可以吃的。饿鬼见水是什么？猛火，变成猛火，被火所烧。所以这些都是各个循其的业力呢，同一时同一次区发现七大计上。所以说呢，欲区发明则有区现。因为二类众性呢，体非七大，但有随缘的作用，所以从九法界众生的染缘同埋净的业呢，就有这个不同时或者不同次各个出发现这个七大的相，或者同时同时一齐发现七大的相。这里是合乜嘢？这个法是合这个虚空的譬喻，虚空体非群相，不外之相发挥。二类状性不是这个七大的相，但是呢随缘的作用可以现九计众生的七大不同的相。云何区现？这里又引个譬喻了，怎样叫做区现呢？发引个譬喻，引这个日影做譬喻。富流罗而一水中现依日影，两人同工水中之日，东西各行，则各有日，随而人去，一东一西，先无准的。水无论是河水 是海水，总之是水的地方都可以现出这个日影或者热的影。咁水中呢，这个日影出现，譬如我们两个人同埋企埋一齐，我哋大家都睇到呢个日影，睇到嘅。但你呢向嗰边走，走去嗰边东边嗰度嗰度河，东边嗰度河又有一个日影。你向西边走，走到西边嗰河嗰边呢，又有一个日影。究竟两个日影一个日，同一个日，不过你所行个方向唔同。所以你又见到你的，你行方向不同，你又见到你，即是等于说七大的相呢，本来是假的，没有的，不过从你的业呢，你做了菩萨的业，就现你七大的相，菩萨的七大的智慧水慈悲风。你如果做了苦恼众生的业呢，就现这个水灾风灾火灾。这个引这个热的譬喻。 同时呢是看水中的日影，原本就是一个，但是因为东西各行呢各有日影相随，两个人去同时看的时候呢日影是一个，你不能够说它是两个，但是各人各行的时候，一东一西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有日影，就又好像是两个。 那你究竟说一是说二，说一不应该，说二不应该，根本就是热影来的，不是真实的，根本就没有个真实 日头跟着你的，是吧？没有个太阳跟着你，没有个月亮跟着你，所以说先无准的、哦、不应能言此日是一，云何各异，各日既相，云何言一，妄展虚妄，无所凭据。这里呢就解释呢是假的、哦、法呢是叫富流罗，他说你呢不应该根据这样的道理呢来讲水中的日是一的，为什么东西各行每个人都有日影相随啊？既然每个人都有日影相随，那这个日影应该是成双咯、啊、为什么既然是我东行又有个日影跟我，你西行又有一个日影跟你，应该成双，又有两个日影，为什么水中只是得一个日影出现呢？你不应该这么说，法话富流罗，你不应该这样说，一是不可以讲，两个亦不是、啊、总显这个日影呢是虚妄的，妄转虚妄，无可凭据，根本没有真实的体质给你可以凭据的。水譬如是什么？水譬如二二理、啊、日是譬如二字，日影呢就譬如七弟，两人呢就譬如所有众生，两人同工日影，即有两日随他而去。若果一千人一百人同时是看这个日影呢，水中的日影就有一千人一百人都有日影跟着他去、哦、都有千百日影随他去。譬如一个人发现七弟呢，就有一个人的七弟发现，好多人发现七弟呢，就有好多人，乃至九法界众生发现七弟呢，就有九法界众生的七弟不同。总而言之呢，是罪众生的心，是从众生所知的量，是从他业而发现的。这个七弟的相呢，是或者是各个发明，是各个言，每个人言，或者是同时区一个时间一个空间来发明呢，是同时区言，都 是从这个业发现的。咁呢讲到呢度呢，讲完呢个譬如呢，就接上面呢段经文啦、啊、接上面经文呢就功上圆梦、啊、无可止层，又绕空花结成空果，云何结其相令灭异。呢度呢係讲七大嘅相、啊、个个言就个个，每一个人发明就每一个人出现、啊、每大家一起发明呢，大家一起出现，这些大家同时出第咁多日影啊，你又见到日影，我见这些日影是真的，一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假的，其相现妄、啊、其相根本，这个相呢根本就是开妄的，似乎是有个真实，根本就是影子来的。哦、这些呢是这个日影呢，就是等于艺眼所见的空花、啊、水中根本没有日影，空中根本就没有花、啊、是既无凭据亦不可以指示拿出来、啊、这个在水里面捞热、啊、水中捞热。记得有一个这样的故事、啊、李替伯呢是喜欢喝酒，喝酒有一天呢他喝醉了，在河里面游河喝酒，喝醉了呢就去水中捞热，捞不捞得到啊？捞不到，现在即是等于现在这样，你每个人都有日影跟着你走，但是你拎不到出来，所以呢就是不可止层，功上圆望不可止层。现在竟然有人若想呢是企在那里等下虚空的空中的花几时出现、啊， 等空花几时出现已经是蠢了。他还说空中花始终有日结成空中的果。他说这个是什么？迷中培人。迷中培人，所以呢这个又是谁？就是富流罗。这个七大呢就等于空中的花嘛，空中花已经是虚妄的，再想空中花结成果，即是等于说这个七大是互相凌灭啫。七大怎么会互相凌灭啫？那个相是妄的嘛，譬如这幅画，这里画了水，那里画了火，冇可能个水克火嘅，冇可能互相障碍嘅，系咪啊？呢度咧系法，系法咧系责呢个富流罗咧系所问唔应该，七帝嘅相系虚妄嘅，系根本唔真实嘅，点会有互相凌灭、互相不相容咧？咁嗱，呢段经文咁样咧就比较严整嗬。咁啊，公相啊系咁啦，公性又点啊？跟住公性现真，为妙觉明，妙觉明心，先非水火，云何复问不相容者？七帝之性就系一真法界哦，一真法界咧系同一个哦，同一个乜嘢？同一个乜嘢？同一个妙觉明。看七帝的性就是一真法界，是同一个妙觉明体、这个妙觉明体呢唯一有的呢就是妙觉明，再没有其他东西。这个妙觉明心、就是二内藏性，二内藏性最先不是水，不是火，不是七帝的相，但是有随缘的作用，所以就循着众生的业现七大的相。等于什么？等于明镜里面镜本身是没有种种形象，但是可以照种种形象而能够现出种种形象，就等于虚空它的体质本来是没有种种的形象，但是呢可以现出种种的形象。既然是这样，你怎可以再问这些地水火风为什么不互相凌灭呢？为什么水又不用能够用这个火，火又能够用这个水呢？这里呢就是法是答富流罗的问题了。讲到这里呢还有几分钟，如果再讲下去呢似乎咧講唔曬嚇，唔講咧咪坐喺度等夠鐘啊！咁不如咧又講古仔咯。嗱，講剛才殺生，羊死為人，人死為羊，係咪啊？剛才有一段經文講羊，羊咧死咗就為人，人死咗為羊，咁咧就話舊陣時咧。有一个戒师，名叫做戒师，是实际是文殊师利菩萨化身的。之前呢还有一段 很长的故事，今天不讲了，就讲这一段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。戒师呢他同于普贤菩萨随时呢都拍档显现人间的、那次呢这个戒师叫做阿舍利，普贤菩萨就变一个周女，姓周的，是不嫁人的、有句说话说周周公周婆啊，饮酒遮陀就是讲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和这个普贤菩萨是现身的。有一天呢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戒师呢他就经过一个地方，看见个汤羊的屠夫，这个屠夫叫做姓金的，叫做丙，就刚刚就绑着一只羊就在那里汤， 咁啊，改刀就想刺落去，个个羊咧一眼受字，文士师利菩萨咧即刻咩咩咩喺度叫，咁意思咧就求文士师利菩萨教佢啦。哦，畜生都有灵性嘅。咁咧，咁呢一个呢、这个祭师咧就行埋去，佢话你两脚不收啊，遭此活剥，明唔明呢个意思啊？你两脚不收，你当你做人的时候不肯修行，现在你就果报自受咯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这个羊呢，前世是人嘛，吃了羊，所以他现在变成羊，被这个人杀，所以说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，展信跟一切众生都是互相变的。咁啊，嗰、那个羊咧听到呢句说话咧，啊唔叫啦，眯埋眼等死。啊，佢明白因果，鬼叫你前世唔收啊，自作自受，就咯。啊，吓嗰、那个咩咧？嗰、那个金屠夫咧点啊？吓又唔杀啦？哇吓，两脚不收，两脚不收。我而家系两脚，我系人啊！人我而家唔收，我就汤猪杀牛，唔得噶喎！放下屠刀，唔杀啦，跪喺呢个祭司面前忏悔，我要跟你出家。祭司咧就收咗个徒弟啦，讲两句说话，收咗个徒弟。咁呢个徒弟咧就跟祭司咧就上身学法，好好地修行。收到咁上下咧，佢系郁心啦，佢系想落山啊！佢话话俾啊师傅听啊，系嗰、那个屠刀咧，祭师俾佢个名叫做可化，可化咧就话俾祭师听，佢话嗱，我想去天台山参访呢个石桥禅师，呢、这个文殊菩萨话好啊，你去咯。开的时候呢，以前开呢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有车坐有飞机坐，一步一步地行的，生过生靓过靓的。刚刚呢就遇着一对强盗，这对强盗呢就愣住愣住这个可化，愣住这个可化呢就打他一身，绑住他打他一身。可法就大叫话：冤家同罪咁。咁嗰个群嗰班贼咧就笑：喂，正式系冤家。于是咧就绑住佢喺个树上，就想剥佢个皮。佢做屠夫嘅时候剥皮剥得多啦，系咪啊？剥嗰啲羊嘅皮、牛嘅皮剥得多啦，咁就想剥佢个皮。啱啱呢个时候咧，嗰、那个贼头咧就走咗嚟，就问佢点解啊？咁佢话佢冇钱，我咪劏咗佢咯。嗰、那个贼头就话：，唉，出家人边度有钱啊？杀咗佢都冇用嘅，放咗佢走咯。咁呢个可化死里逃生啊，系咪啊？咁啊唔敢去啦，走翻师傅嗰度啊，走翻师傅度。咁翻翻师傅嗰度咧，又点讲啊？佢话师傅啊，好在咧执咗条命仔翻嚟噶。如果嗰个贼头唔出现咧，佢就劏咗我噶啦。佢师傅点话？若无老身救你啊，定还他八两啊！明唔明呢个意思啊？呢、这个贼头系佢师傅变嘅，吓还他八两，即系食他四两，还他半斤啊嘛。因为你杀得，都系杀得羊多吓，咁啊，所以咧，佢遇着呢个系好师傅吓，咁所以教咗佢以后咧，唔敢再多心啦，乖乖地跟住师傅嚟修行。哦，够钟咯。再讲埋呢一个，再讲埋呢个文殊菩萨先吓，呢、这个祭司先吓。祭司咧，佢咧 試驗很多神通的。他有一天他看見人家賣蝦，啊，這裡都有，啊，這裡燕朗，啊，那些海鮮，啊啊，稱稱了蝦就即刻殺給你，即刻吃。那這個祭司呢又開攞給兩羹來，那些人呢給兩羹咯，指數給他，不給他吃，坐在那裡吃咯，吃完之後給錢，他說沒有錢，啊，他說沒有錢，啊，要打他咯，不用打我，給回來套了一些蝦就回出來，每隻都是跳的。所以呢菩萨的境界，啊，你不要说，哎，有些和尚喝酒吃药的，以前真的有些和尚喝酒吃药，菩萨境界，啊，菩萨境界故事中又有故事了，啊，有个和尚呢是吃药的，那其他的和尚仔见着师父都吃得我不吃得，啊，那于是呢大家都走去吃，那有一天呢，那个和尚就说，哎，听日去霹雳了，啊，去旅行，大家呢带埋啲咩呀，带埋啲咩呀，带埋啲包，整啲包，整啲馒头代响袍袖，以前啲人着袍架，唔係而家我哋缩小咗咋嘛，大家带埋去，我带你去野餐，一带就带去个西南，啊，西南你知道係咩地方呢，抌死尸嘅地方，好啦，就坐低，大家肚饿啦，食馒头，师傅话食啦，来夹馒头，拿啲攞乜嘢？你知道噶啦，攞啲死尸嘅肉啊，去夹落馒头，食啦，好食啊，食啦，个个睇住佢，佢睇咩？你食咯，我又食，你又食咯，嗱，我食肉，你咪食肉咯。咁佢哋个个唔敢食，所以佢师傅话：嗱，你唔好话睇我食肉，你哋就偷偷地食肉。我而家叫你食，你都唔敢食。啊，每个人境界不同的，我吃他的肉呢是超度他的，你吃他的肉呢是你要还债的，哦，所以呢每个人呢是不可以说看着他是这样我就是这样，啊，讲到吃肉又有故事了。有个和尚呢，有个和尚呢跟人念经很漂亮的，好靓好靓嘅，咁有一个人咧叫做上和尚吓，咁有一日咧，咁啊嗰家子人咧就去到处揾佢，揾唔到，就请其他啲师傅嚟念经。咁啊呢个和尚就出现啦，出现咧，咁佢又唔系坐埋念经，佢话嗱，你去边度去边度去边度，边间铺头有一个有一只鸡花花碌碌嘅，你去买翻嚟。咁嗰啲人覺得奇怪，叫我買個雞翻嚟做咩？喂，真係去啊！睇到真係有個肥雞，好靚喎，好花花碌碌，好大個，買翻嚟。佢仲話咪幾多重添，幾多兩添。咁佢話啱啱買翻嚟，買翻嚟係呢個嘛，係咁。呢個劏咗佢，嚇，啊，叫我劏咗，劏咗做咩啊？梗係劏咗拜我媽媽咯，嚇，啊，拎咗出嚟去食咗佢，食咗佢個和尚和尚食咗，走啦，唔念經啦。嗰晚啊，嗰，那个人就发梦，佢妈妈嚟见佢啊。佢话好在得上和尚嚟超度我咋，如果唔系我做鸡噶啦。哦，法就不可思议。OK， 讲到呢度够钟啦，唔讲啦。嗱，所以咧，我哋食肉咧，唔好话乱咁食啊吓。你有道行咧，你就不妨食下。如果不是呢，现在你就是吃少点了，哦，叫你现前不吃呢，你就说法师很阴功的。但是呢法师是为你好的，哦，吃少点。如果不是呢，蹭蹭吃一世人都不知道吃多少。